是出現了有人自我 isolate， 即是我講翻俾我 們，而不是你自己做的嘢係令到人被 isolated 啊嘛。 啊，我哋啲花生谷嘅網友咧就好易明白噶啦，即係嗰個現象就叫 P 仔型叻係嘛？即係哇，你即係你見到哇，真係成功 isolate 咗啦，咁我咪即係入自己數咯，係嘛？我係咪好犀利咧？係嘛？即係你哋啊，即係阿長毛啊，成日話自己即係叫做係有popular mandy 嘅人啊，都唔夠。我第一次即系咁犀利啊，咁样样吓，即系佢即系呢啲咁嘅认叻啊，叫做系。咁 所以咧，佢喺成个讲紧呢一个嘅佢认叻嘅过程里边咧，即系用 P 仔认叻呢个讲法咧，最佳描述嘅。喂，两样嘢同时出现，唔代表你所谓做嘅公关同嗰样嘢系有因果关系。你最多就有少少促进啫。因为。政治上面嘅嘢就唔係好似賣廣告咁簡單，係有成個客觀基礎嘅，係有成個政治環境，係有互動嘅。所以 social science 唔係一個 pure science 咁解啊嘛，係咪？兩樣嘢同時出現，可能即係我哋叫所謂 correlation， highly correlate， 但係唔代表嗰樣嘢係因為有 cause and effect 嘅關係啊嘛，大哥。你記唔記得你僆仔嗰時候，如果你寫論文都成日俾阿 Sir 串噶啦呢樣嘢，喂，屌兩樣嘢同時出現，點解一定係嗰樣嘢係導致嗰樣嘢噶？同樣道理，你唔係羅冠聰，但係嗰個咩羅永聰係嘛？羅永聰所謂嘅 PR 工程同民主黨、公民黨焗住去支持你有乜關係啊？係因為見到你得翻卅幾飛，每日俾人 call 走啲票，等你朋友去跑下。去串下呢个林郑月娥，玩下共产党，等佢要付出代价，系咁简单嘅啫。屌你冇谂咁上心啊！第二，嗰班傻佬，唔系你 isolate 佢啊，系佢自己 isolate 自己啊，大哥。喺成个过程里边，原则错，我讲过好多次，不过都不厌其烦，因为喺group 里边有人问我啊嘛，佢哋叫原则派，行开啦。你参加得小圈子选举，你唔系叫原则派噶啦，唔好亦都唔好喺自己面上贴金啊，戇鳩！你参加得小圈子选举，对唔住，你不是原则派，你只系出位派，都系一样嘅啫。喺我的角度，不算啦，即系怀念你瓜咗啦，或者瓜紧啦，无谓嗰度咁狠啦。但系你参加得呢一个小圈子选举，你已经唔好喺自己面上贴金啦。只要能够有机会在面上贴金是小弟啊！我from day one都告诉你，这样是错的。你自己揀错了个策略，你为了博出位，想住怕人家在那段时间里面晒拉了你，不报道你，所以你用插自己一刀的方法来出位，你是葬送了整个运动，葬送了你自己的前途。你现在你班女仔还扑出来看，喂，你仲好意思睇，大佬？我哋老实讲，我估大部分嘅黄丝系对薯片系冇感情，真系冇感情嘅，所以佢费鸠事答你嘅都，佢都冇资格答你嘅，因为佢都唔系，佢都唔系佢嗰样人，都唔系佢嗰啲 fans 嚟嘅，系嘛？不过喺嗰刻，喺嗰个 moment， 喺嗰个 timing， 我哋去顶住老共啫。好啦，第二样嘢，你成个策略都错。你由低温都错，你连个判断都错。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两三个月告诉你，不我收的风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客观分析的东西都不是这样的。我都想你中啊。如果你的讲法中的话，你真是你有前途啊。因为你投了白票嘛，因为你抗议这个小圈子选举嘛，你一早去追击他嘛。是不是你啱咯。喂，嗰样嘢而家系唔会发生啊！你先至大镬啊！你系而家唯一个冲仔出嚟，擦下擦下喺度认屎认屁，你先挽回少少咋？其实都唔关事啊！如果你严格嚟讲个分析就系、是、关咩事啊？佢做嘅选举工程，你细心分析啊！睇翻佢啲 Facebook 啊 page 啊，我睇唔到佢有一样嘢系话 isol 嚟长毛同朱海迪、啊，我真系睇唔到、啊。喂，你舉翻啲 post 出嚟啦！ 咪好簡單啫嘛，你同一個薯片，佢以往佢自己做嘅一啲財政預算， 你揾我嚟撐你，你就係 isol 嚟佢啦。你敢唔敢揾我？我都唔會撐你 ，sorry。 唔係佢單純係唔理你嘅啫。

其實你那裡有很多水分在這裡，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是因為不滿共產黨所以才說支持你， 一來啦， 包括我們坐在這裡三個在內， 一來啦， 如果共產黨是陰點你， 二來 我想你都戇鳩啦，你怎麼等我啫。 二來呢，講真的，我覺得真的要呢是要很謙卑，是去認識或者檢討這個薯粉現象。薯粉現象其實第一即其實是你不能夠抹殺一樣東西，就是薯片它是成功地是抹走了三成的建制派的票的，即是如連月曾所說的淺藍，是吧？你喂你三成的淺藍，喂你要想一下， 即是在個立法會選舉裡面，我哋用六四黃金比率，佢大概攞 10%。 係啊，喂，其實呢三成嘅淺藍，你有冇能力係可以令到佢由一個相對覺醒變咗一個完全覺醒先？ 即係話喺用田北俊啊、周兩嗰陣時候嘅選舉嘅例子裏面咧，佢哋不嬲都有6-7%、7-8%，其實佢多咗兩三個。佢進納咗自由黨嗰啲既唔完全親中，亦都唔係走泛民路線嘅人，佢中間。在整個選舉工程裏面呢，我就 assume 它大概是 10%、大概 10% 到、no more no less、好，但是你回回去的你怎樣爭取這班人呢？你是死的、你不要叫民主派走去學他們，屌你咪三不像喎，搞搞下。 咪建制派都好難學，咁你諗下，喂田北俊佢自己本身嗰個實業唔係咁依賴大佬，佢先至可以做有自由意志嘅建制派。 唔係我啦，佢都。 你睇葉劉， 嗱你聽翻個羅織羅永聰佢講句説話，佢點樣佢點樣串啊？呢個湯家驊，即係湯家驊成日自認呢個中間派㗎嘛，佢就話：你睇下邊個嗱民主黨就成功啦，佢區區都贏到嘅。咁因為佢夠中間囉，係咪？咁但係邊個阿姜湖頭點解佢唔成功呢？佢點解佢立唔到飛呢？佢嘅黨係咪？就因為佢唔夠中間㗎嘛，即係話呢個阿湯家驊嘅反而好撚建制呀，即係同阿謝偉俊嗰啲差唔多。咁但係一樣嘢就係話，喂你諗下佢中間嘅意，佢所謂嘅中間嘅意涵係咩？佢唔淨止話咩嘅。嗱佢係可以立到淺黃少少，其實佢其中一樣嘢最重要嘅成功要素就係佢係泛禁嘅。佢係有一定嘅泛禁嘅。即係你叫啲人唔好移民啦，係咪？你係鼓吹啲人有一啲嘅本土意識啦。喂其實嗰陣時你話港隊鬥呢一個國家隊嘅時候，喂佢自己嘅親身去支持，喂呢樣嘢喺中央眼中嚟講，喂都係犯禁㗎。 啱啊，見微知著嘛。 係啊， 好少嘅嘢已經睇得到你個人嘅意識形態係點啦。 吓、 你能夠當大任啊？吓、喺老共嘅角度就係、喂你自己試下做下老共，即係作為老細都好啦。你見到喂？在這些小事上面你都不政治正確、你最多不出席的，不用舉曬手就是支持香港隊的嘛。還有那時候那個氣氛是很激烈的嘛，那個政治的、矛盾是很激烈的嘛。講嗰陣時候靴國歌啊成成嗰啲，喂你仲企嗰邊係咪、我嘥你呢個例子就其實我冇乜印象㗎、不過講返轉頭就係、薯仔薯片全部過氣啦。 同埋建制派佢本身都冇犯禁嘅本錢啦，你睇下葉劉、新民黨。 咪即係咁講喎，如果建制派見到即係羨慕妒忌呢個曾俊華，而個個真係學佢咁樣犯禁嘅話，喂我又好歡迎喎。 出事㗎、 我又樂見其成喎，講真。 唔會一定會都話囉，所以你咪見到葉劉 你 俾人制旗嘅例子。 你記唔記得田北俊又好周梁淑儀呀，喺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裏面，為什麼在電視機面前投票？那些建制派，如果你個個學曾俊華這樣，就是這樣下場的了。喂，那些票是鐵的，鐵一般的鐵，是有些走35起碼扎底。他靠個35-40是贏的，建制大佬，如果我們還有六成的話，當然我的六成我不見到15啦，隨時10啦 ,at least, 俾咗呢個本土啦，所以其實我哋當務之急係點呢？放下呢啲咁樣嘅因為即係薯片嘅妒忌啦。 一嚟啦。 係咪嗰個係一個幻象嚟嘅咋。 咪二嚟我覺得就係、即係其實你要諗下啦，你所有非建制派啦，唔淨止原則派啦，都要諗下你點可以將嗰啲淺藍變成淺黃。是吗？即是这个很重要的、 没有，我觉得香港人很实际。0371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浅蓝就变浅黄。